know.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true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苏打绿，它下了夏天。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有些疑惑，他是谁？为什么又下了夏天？围绕着四季计划的主旋律，在这首歌出现了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，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来自于家庭。一起来听到他下了夏天。 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你从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 陈珊妮帮助林宥嘉创作《思凡》，两人因此结缘，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是两个人的再次合作，歌曲由林宥嘉谱曲并由陈珊妮一起合唱，一起来听到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。 飞花和青春， 这未真心的宇宙，美丽过深的爱城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。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端写满谁的小字，有些可歌可泣的小例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曾往事的优雅加倍讽刺，退休了点心事，我痛惜你的快乐，给你我的指纹，愿说消失那天仍怀念，莫名和灰尘，未来上你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，承载这一切复古荒谬，废话和青春， 这未真心的宇宙， 美丽不生的哀愁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。整个时代显得毫无掩饰，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相思，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曾往事的优雅加倍讽刺，正是那第五句，下载了两次，眼泪渐渐泛滥，瞬间消失，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解释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薛之谦《我想起你了》。 你侧脸相对，我快要忘了你的美，走过了年少，风雨后相偎，虽然也有些不完美，我画的蓝图又做到了多少，你无畏

想知道你近况。我听人说， 低语问候伤感坦荡，侧影而平和最为动人。不管是林忆莲还是这首《我最亲爱的》，都散发着柔柔的光芒。林忆莲讲的是温暖和感动并存的感情，你是否听到了眼里起的涟漪，心里有了裂缝呢？一起来听到《我最亲爱的》。 爱过你就不怕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完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我会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我想你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。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不会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朋友一样。虽然离开了你的时间比起还漫长，我们总能补偿，因为中间空白的时光，如果还能分享，也是一种浪漫。一样，关心却怎么能说断就断？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

想你的身体，曾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过去，提醒我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，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我的过去，提醒我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。 不羁的摇滚莲用全新改编的《盛夏光年》打出一记摇滚能量炮，编曲不落俗套，同时又不会喧宾夺主，立麦和手持话筒双管齐下，林忆莲仿佛一人是两脚，将歌曲中情感的拉扯和果决、不舍与执着、冲突立体的完美呈现。一起来听到《盛夏光年》。 只是更欢乐，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，让盛夏去贪玩，让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，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发抖未来，过光年之外，让那冷的世人已经在归来，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

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 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 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 现在我有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三里屯的那一天，你走进我的心里面，爱情像今年北京第一场雪，说来就来一瞬间。好想再见你一面，说一说心里感觉，堆积了成熟稳重好几年，轻易的被你化解。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，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风吹过三里屯的那一天，你走进我的心里面，爱情像今年北京第一场雪，说来就来一瞬间。好想再见你一面，说一说心里感觉，堆积了成熟稳重好几年，轻易的被你化解。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，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，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 哟，